月五号星期二啊，下午时间5:13嚟到骚动音乐嘅 ，Hello 波胜 ，Yo 系 ，Hi， 你把声有一种唔鬼啊，你今日唔喺度出现嘅感觉，好严重。诶、哎，休息多日啦，休息多日啦，系嘛？ 系啊，我而家觉得呢个世界嘅嘢好早快，个人好慢啊，个速度而家。 因为你好耐冇试过，系咪？因为系你其实真系好耐冇试过咁样病发咧。你系完全咩都做唔到噶嘛？系去到一个状态， 停低所有咩都唔做，即系老衰咁样讲，即系终于可以咩都唔使做啦。 但系系唔好嘅呢件事， 系唔好咯，即系你唔系一个放假咯，而系因为我真系有啊，即系你知噶啦，病已经喺度呢段时间，咁你都系摊喺一度，你都冇你，因为。你成个人系唔 capable of 做任何嘢，你嘅身体支撑唔到去做嘛？ 系咪摊咗喺度望住天花板啫？净系 摊咗喺度啊，系啊，跟住之后你想要做任何嘢 message 各样，你都真系复唔到啊！跟住我咪喺度谂咯，对上一次咁样系几时咧？跟住就喺度谂啊，唔系我之前真系所谓放假，你都会做下嘢噶嘛？你真系而家去到而家系个天啊！要你瞓喺度乜嘢都唔准做嘅状态， 唉，休息一下啦。 想你都冇得咁样做，因为平时嗰个所谓休息，你点都会，我当今日星期日咁计啊，咁我最多唔出街，全日喺屋企，我都硬系会执少少嘢啊，我可能准备定听日音乐桑拿啊，或者即系听少少歌，准备定，即系点都有呢啲噶嘛。 系 而家系100%全部只能够休息咯。 哦，即系你系连喺屋企即系因为我咁样嘅，我病嘅时候咧，好多时候我都摊喺张床度，乜都做唔到啦。咁我就唯有即系搵下。啲电影啊，揾下啲劇嚟追下，即係顺便有时即係叫做追返啲进度啊。即係因为閒時呢做嘢嘅时候呢，其实你基本上有好多劇啊，或者一啲动画啊，或者电影呢，其实你开始慢慢地跟唔上你身边啲朋友嘅进度㗎啦嘛。咁所以有时会趁嗰啲时间去追返㗎嘛。你係连呢样嘢都做唔到㗎啦，冇精神啊。 食嘢嘅时候可以咯，但系唔食嘢嘅时候会瞓咯，即系好似瞓翻晒过去大半年冇瞓嘅觉，因为唔瞓又唔好嘛，即系我就睇咧，我头一日即系譬如我星期日嗰一日咧，我系有即系睇多少少嘅，即系追翻啲动画啦，咁但系你会发现即係譬如追完毒，因為通常病咧，我自己個理解身咧就係，當你每瞓完一覺嘅時候 ，suppose 個復原程度高啲嘅。 嗯， 每瞓一覺就再好啲啊，每瞓一覺再好啲啦。 係啊， 但星期日就係用咗一個當冇乜嘢嘅狀況去，即係睇下動畫，跟住照食嘢瞓覺。我每瞓醒嗰一覺咧，我係冇更加好咯，反而係好反覆啊！即係瞓醒一覺，咦？點解好似瞓緊嘅時候 仲衰過未瞓嘅咧？咁樣 燒翻係瞓醒嘅時候退咗燒，跟住瞓一瞓之後瞓醒，咦？又燒翻咁樣。咁所以我就唔敢咁样做咯，就反而真系瞓觉就好专注咁样瞓觉。同埋我即系今日出现个状况就系，你瞓嗰觉以为瞓咗好耐，系或者半个钟头。 哦，系啊，病嘅时候好有呢一种感觉，因为你好似唔知点解瞓觉咧呢啲时候会发好多古灵精怪嘅梦啊嘛，跟住然后嗰个梦好似好长咁啦，但系你醒翻可能过咗几个字或者可能一粒钟都冇咁样咯。 好似瞓咗好长时间啦，跟住之后就吓原来咁短啊，咁即系成个食嘅成。整个人嗰个规律系好少少混乱嘅，你要计时间食药啦。咁所以我系有播少少歌嚟瞓觉嘅。 有啲咩？ 我真系 助眠系咪要播啲？你唔系 EDM 噶嘛？你呢啲状况？ 冇可能啊！话你听而家，我真系开咗 low 翻脚嘅嘢。 系、哎、好啊，好呢啲好舒服啊。 即系有少少 beat， 即系成日讲话你温书啊，或者做嘢听咩歌系帮助。集中啲，我真係要有少少嘢 relax 下喺間房裏面，等我感覺唔好太病房啊！因為而家咧，如果呢間房好靜咧，你感覺到好似呢啲病菌喺間房度瀰漫住啦，跟住你知今日又好濕㗎啦，咁跟住你成個人又黐笠笠咁啊，你都分唔到而家究竟個氣温係點樣嘅時候，我好想令到間房，我又唔可以開太大個窗喎，開太大個窗啲風吹入嚟，我又驚再濕親喎，咁所以而家成間房咧瀰漫住一種病房嘅感覺，所以我要播少少音樂去。即系 turn 一 turn 翻个气氛。 你知出边而家湿度好高噶嘛？你屋企有冇湿度好高啊？ 有啊，我去洗手间系，我问我妹，我话你冲凉你冇开抽气扇嘅咩？我话，跟住佢话唔系啊，我开咗噶啦， 抽唔干， 出水噶嘛。 系， 唔系，所以 出水啊！ 呢啲天气可能令到我身体更加难去，即系要 recover 要啲时间啦，要好翻要啲时间啦。咁你话好似头先间房，好似间病房咁，你阿妹会唔会间唔中走埋嚟啊？波胜， 佢冇啊， 够钟食药啦，食啲嘢啦，食碗粥啦 佢冇啊，佢冇嚟，唔系佢有帮我买下嘢食咁样嘅。但系我最后我譬如呢两日咧，我都系即系唔知道大家病嘅时候会唔会都有一种叫做口味上嘅转变啦、啊。即系我特别喺呢时候，我就会想食好清嗰啲汤粉啊、即系蛋粉啊嗰啲啦。但食咗两日之后，发现咧都唔 系 好对路。我今日突然间好想食粥、啊 哦，竟然系好想食粥，好想系食粥，食到食咗几日粥之后，会觉得哇，唔好再食粥啦，好肚饿啊咁样噶嘛。 我系想食啲好清嘅嘢，我可能系因为前一两食嗰啲鱼蛋汤米线咁样、哦，其实都好清噶啦。咁但系咧，因为你食完之后，你就要摊低瞓咧，你消化唔到，烧米线都难消化。 系呢、這个真嘅。 跟住之后我喺琴晚瞓紧觉嘅时候，已经系半夜扎醒，已经同自己讲：我听日瞓醒要食粥，我真系好想食粥啊！即系好想嗰种清到无伦嗰种状态咧。系啊，跟住我今日 你而家经历紧啊，成个身体经历紧一个 detox 嘅过程啊，即系嗰个排毒嘅过程啊。你要食啲好清嘢，跟住饮水啊，将嗰啲毒素全部排出体外，唔好咁肥腻啊，咁样翻咗嚟可能，因为听日如果你翻到嚟，可能瘦晒噶啦，已经。 我觉得应该会啊，同埋咧，我身体已经有，即系我而家有一种压力，就是、我要尽快好翻，系因为后面其实呢个礼拜尾亦都有啲嘢要做啦。跟住三月份又系开始排山倒海啲嘢嚟啦，跟住就觉得我而家好似总之有得瞓咧，你就好瞓啦。跟住 如果唔系之后你就冇得瞓噶啦。 系啊，即系如果唔系之后咧，又啲嘢又杀埋嚟咧，未 recover 晒咧就好麻烦噶啦。咁所以有少少呢个压力嘅，所以我咪系咁自己瞓觉，同埋即系听歌，即系除咗听嗰啲 lofi 又有听啲 jazz 嘢咯，即系求其揾嘅咋。 一定系一定系咩啦？一定系俾我影响咗啦。 一定系啦，即系求其揾噶咋，咁啱唔出有啲咩，即系冇特定揾某啲 artist 嘅，但系即系嗰种音乐，嗰种系有一种 令你舒服啲， 舒缓咯，系啊，我觉得系有舒缓嘅效果，即系等于有啲人做运动跑步要听一啲歌， 系快歌咁样， 系啦，即系你温书做嘢要集中有一种歌，我觉得原来舒缓。呢种即系唔舒服都系要。 其实佢心敲咧系会令你心率会可以调节到啊，即系例如你头先讲啲人跑步要听啲好快嘅歌咧，系因为可以即系其中一样嘢，我觉得会令你进入到嗰个运动嘅状态，就系你听一啲特定节奏嘅歌咧，系会令到你个心率加快加减慢啊咁样。我觉得 jazz 同埋听啲 lofi 嘢都系有呢个功能性喺度嘅。所以系你有冇咩啊？而家好兴要夹住只手指度嗰、那个自己嗰、那个嗰、那个嗰啲血压啊、各啊、各样啊、性啊、含氧量啊嗰啲，你冇咩？ 即系点啊？ 我早排病嘅时候咧，我老婆成日好担心我个身体状况，成日揾嚿嘢夹住我手指度住我嗰啲身体嘅含氧量啊、个心跳啊各方面嗰啲嘛，因为惊，因为你身体发烧啊，或者各方面都会有影响噶嘛。 我冇咁高科技啊，冇咁高科技啊。 唔紧要啦，你有食药就得啦，系啊。 我哋食药就。 最主要系咩咋？我可以顶埋今日，因为今日我哋六点钟系将会有呢、這个黄淑曼嘅访问出现啊。黄淑曼就将会带嚟佢嘅新歌《艾摩阿龙》啦。希望你听日可以翻到嚟同我玩翻《For Back to Back》。 如果唔系咪掉咯，冇办法咯， 隔空玩啦，叫如果 即系咪掉咯，掉咯，即系放飞轮，拜礼拜四咯， 都得嘅， 咁啊听日出埋咯， 都得嘅。咁啊，不过 而家你又阿窿啊， 而家系有而家我好阿窿，但系我觉得小病是福嚟嘅，即系尤其你呢啲咧做嘢狂咧，耐冇病过，冇俾自己一个藉口去停低咧，其实间唔中咁样去调节下自己身体咧，我系一件。好事嚟嘅，起码瞓翻够先啦。你应该瞓到十粒钟以上啦，而家平时你应该就唔得噶啦。 我真系瞓嘅时间多过醒嘅时间呢几日。 系啊，咁好咯，休息够咯。 平时调翻转噶嘛？ 系啊，平时 醒嘅时间多过瞓嘅时间咯。 好合理啊，每日瞓三粒钟、四粒钟咁样。 不过譬如昨晚真系好似十一二点、十二点零瞓啦，瞓到今日都九点几十点 哇！ 所以 即系 non-stop 咁样，即系中间又发梦啊，跟住又我好似中间又发梦，系翻咗电台，唔知道做啲乜嘢，定系做访问，定系点嘅，即系都仲有啲工作嘅潜意识喺里边， 工作狂嘅一啲意识喺度。 系啊，唔记得翻去电台，唔知道又要同你唔知道做边个访问啊，定系点，即系都仲有呢啲画面喺度嘅。 唔好咁大压力啦。你好好咁样休息一下，我冇俾压力你啊，我又冇催你翻嚟。一餐一餐啲听众误会，做咩嘢？分神系咪俾好大压力你啊？系咪系咁叫你翻工啊？ 咁我唞下先咯，成个礼拜都唞下咯。 咁又唔好，咁又唔好，即系我觉得work life 要 balance 啊，最紧要吓，病太耐又唔好嘛，系嘛？我怕你日日食粥好闷噶。咁啦，咁啊，你今日再休息多一下子啦，咁啊，听日嘅时间希望即系好翻啊，咁啊可以健健康康咁翻嚟见你啦。 仲唔系出招 passive aggressive 飞招系？ 好，你好识呢啲招数喎，你搞到我好似好唔好意思咁啊。系啊，咁啊，你再瞌阵先啦，你瞓下先啦。 好啊。为了伤口，为了给拯救，理顺我躯壳，理顺我的皱纹，仍为了可遮丑，织铺张的绣，刺入我的眼球，刺进肌肤都不够。期待我会惯，皮肉会变化，华丽的衣衫藏住的伤疤，期待走到闹市中不太可怕，祈求什么称赞，祈求日光顷刻消散，睡了盛装之中有些破绽，漆黑都会触发，承受什么恐吓，承受自己狠心欺诈，谁又为了美丽但叫美丽裂过，我发现这叫受伤。伤口随便赤裸呼救，发现我的快乐，发现满身剔透，无论美好或丑陋，不需洗过污垢，我以初生的姿态奋勇摊开所有诅咒，期待我会惯，皮肉会变化，诚实的偏差，存在的伤疤，期待躺到盛世中不会太可怕，祈求什么清晨，祈求日光顷刻消散，睡了玉山之中有种灿烂，漆黑都会触发，陪着自己惊讶，陪着自己坦率的喊，谁又为了美丽就叫美丽烈过，我发现这叫受伤。这叫受伤，盖住它，揭露它，我从此会发现美丽如常。 每一个人呢由受伤到好返呢都係要有一个过程喺度嘅。咁啊接受佢慢慢俾自己康复啊。有马天佑嘅受伤。 唱尽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而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手动，影浓，随着拍子节奏渗进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Yeah, yeah, yeah.渗进我的躯壳， 我哋好中意印尼，我哋好中意香港。 香港电台、印尼国家广播电台携手制作全新节目《Hello Jakarta》，Hello Hong Kong， 联系两地听众，展示多元文化。 主持人 Sam 姚林生联同印尼国家电台主持 Sekar Dora Stefanus Agus， 每个星期同你分享两地生活资讯、城中城市、风俗民情，一起听见精彩。 Hello Jakarta， Hello Hong Kong。 三月十号起，逢星期日早上九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Hello Jakarta， Hello Hong Kong。 视像版本同日呈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三个委员会将会就《基本法》23条立法公众咨询，听日下午举行联席会议。经保安事务委员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和研究和《基本法》第23条立法相关的事宜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同意，三个委员会听日举行联席会议。根据立法会网页，研究和《基本法》23条立法相关的事宜小组委员会后日朝早9点亦都会举行会议。在北京，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说，《基本法》23条立法是特区宪制责任，必须要做，没有国家安全就难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不相信企业或者金融界会因为国家安全法例而不能够好好利用香港的平台，亦都不感到立法将会直接打击香港。他希望法例有前瞻性，无需要日后作太多修改优化。另一个全国政协常委高永文说，23条立法是宪制义务，必须要尽快做，香港社会已经有高度共识。他又说，如果能够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定必能够在大湾区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发挥香港优势，并且有更好发展。南韩实习住院医生集体拒绝复工事件持续，政府即日起向近9000个离开工作岗位的实习住院医生发送通知，提醒他们将会面临被吊销执照等行政处分措施。保健福祉部说，截至昨晚8点，有近9000个实习住院医生仍然未返回工作岗位，政府将会继续到医院调查医生缺勤情况，并且准备吊销离开工作岗位医生的执照。保健福祉部副部长朴敏守日前说，当局已经准备好吊销违抗政府复工命令的医生执照，形容有关措施没有回旋余地。停牌期间，实习住院医生将无法按时完成实习，他们至少要押头1年才可以获取专业医生资格，亦都会留下行政处分记录，可能影响前途。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雨，初时有雾，气温徘徊喺24度左右。稍后气温逐渐下降到夜晚大约19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听日渐转吹和缓嘅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四朝早，气温降到16度左右，随后几日仍然清凉，风势颇大。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洪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洪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系畅顺。路面情况喺铜锣湾区，因为观音开库仪式啦，直至到听晚七点钟，大坑礼贤里、莲花宫东街、莲花宫西街同埋莲花街系分别临时封闭咗。另外在九龙方面，红磡区都是因为观音开库的仪式，直至到听晚深夜11点钟，平治街部分差管理、观音街和获家道都是封闭的。另外七咸道北以及基利士南路也有改道措施的，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留意。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界限街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噶，车龙系排到去希尔顿中心。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邑路唐贤街去张南隧道，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等我任达华同你讲个用水嘅小贴士：留喺水管一段长时间嘅水，有机会积聚沉淀物。如果几个钟头冇用水，煮食前要开水喉至少两分钟。水仲可以用嚟淋花同清洁。另外，热水会令喉管及装置释出更多杂质，所以记住要用全冻水煮食啊！水务处提提你，智慧用水好习惯，健康生活好简单。 人性善与恶，爱与包容，绽放成长的奇迹。家，我心我城。 佢之前已经辜负过你一次，你而家仲想将成世人托付俾佢？ 阿爸，你哋唔了解苏远志， 我哋唔使了解佢，你哋一定要离婚。 究竟郑南音同苏远志最终可唔可以得到父母嘅祝福呢？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CIBS 人人广播， 穿越体育广播的旅程。 殿堂级足球评述员何鉴哥 KK， 佢入波，个球一斩出嚟，一顶顶入，原来你睇唔到边个。咁你系利用技巧啊，头先个波顶得好靓，哇！咁一路讲一路就捉嗰个球员，那个球员讲会转身睇个 number 噶嘛，一睇到个 number 啊，边个入啦咁样，即系你要利用技巧嚟去拖延时间。 CIBS 节目《穿越体育广播的旅程》，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分神，你揀啦， 揀咩啊 ？True for dare 啊？ 我不嬲都相信做系好过讲嘅，所以有一拣，我一定拣爹啊！洪家豪最新排台作品 Truth or Dare， 所以很多时候不需要对身边的人讲嘢太过在意的，看看他们到底做的事是怎样才是最实际。 出力无晒精神，点解要咁？我怎么竟一直罚我担当苦恼研究生？ 其实我拿杀野当作品，奇怪可当酒饮。天色灰了就尽情喜欢黑暗，我被感罪吸引，人世不要有指引，爱向奔跑，只需换来快感。走地掉烂，不见不散，快慰不用梦幻，打滚抖上手翻，我要炸掉。 出口一个，发觉尽错咗，都不想错过。我们打开出口一个， 不想再忍，喇叭扭开今晚未瞓，喜欢这里有灰尘。不怕烦，更风多一转再转身。人类太难，冇你咁好气，你点去收尾？一心想改变，让别尽力妒忌，陪我玩到喘气，我先最有骨气。飞身可挥霍，自由放飞。 紧急应变逃生法，做人最紧要懂得走位嘛。当你行到一个死胡同的时候，不妨俾自己转个身，可能转个弯，你会见到原来有第二条路啊。 秀琳 Over You。Jinli 李恒毅 Thief， 可能你会觉得好多人都是差不多的了，讲的嘢差不多，做的嘢差不多，直至到你找到他。 撞于一秒前，近和远你忘记是和你的事，眉目互动都仿似是 陈卓妍 Lost at First Sight。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So for young 一街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收音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直播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繁华穿梭，当作新伴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日吹成熟慢， 今天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有黄淑曼 ，Hello。 大家好， 今次我哋就送上卷轴俾你啦，用你个名啊，今次系啦，上次就同两位姊妹上嚟啦，今次就自己上嚟啦 ，Fun to me 啊嘛， 咁啊，今次呢一句咧送俾黄淑曼有啊，日吹成熟嘛。 请问系咩意思？ 日吹成熟嘅意思啊！ 哦， 系啊，即系个人越嚟越成熟咁解， 人各方面都系， 好劲喎！ 系啊， 都谂到嘅。 系啊，越嚟越成熟就成为咗熟慢啦，就成为咗你啦，即系。 好犀利！ 系啦，个意思就系咁样样嘅。 好， 系咪？而家咁样解一解就 get 到个意思。 而家 get 到啦，啱先一嚟 本身谂住黐埋个慢，系咪？即系你话我好慢啊？唔系， 系即系咁样解一解，而家就 get 到嗰个意思啊！ 而家 get 到啦。 系啦，咁啊，因为我哋都觉得即系喺譬如上次同你做访问嘅时候，好记得你两位姐妹都系咁不断叫你前辈前前辈后啦。 系啊， 成为前辈嘅感觉系而家系点样嘅个心情？ 系啊，做咗一段时间之后， 冇乜特别开心嘅心情， 冇乜开心嘅位系嘛？ 开心啊， 系啊，但系嗰个因为觉得系即系随住时间啊，或者经历各样嘢之后咧，那个成熟嘅位置，我谂譬如喺即系歌里边亦都会反映到啦，即系新歌。咁、但系同一时间就是、你自己个人，你自己有冇觉得咧？即系譬如啦，好似哇，新几多年啦，咁有冇觉得自己系又大个咗啦？咁嗰种感觉咧？ 都有嘅，其实，因为即系虽然讲话出道年资好耐啦，都 你自己讲嘅啦，今次 出道年资好耐，但系其实真系做嘢嘅时间其实唔系好多，因为以前都系学生嘅身份啦，咁就算做嘢都系假期嘅时候先会做，然后因为嗰阵时太细个啦，公司又好锡我咁，所以其实好少真系要我自己去处理工作上面嘅嘢，即系好多时候可能我要出歌，咁我 pitch 啲 idea 一齐开会，咁我录完歌就。完咁后期好多嘢其实我自己都唔係好知道发生咩事啊，咁直到而家真係毕咗业要全职做嘅时候先至发现原来係做一个 artist 係有咁多嘢要做啦，即係真係要工作嘅嗰个模式係同以前仲係小朋友嘅时候完全唔同囉。 咁、你觉得而家即係有嗰个工作嘅模式真係自己要处理多咗或者諗多咗嘅嘢，而家係有啲咩呢？ 例如真係要安排自己未来呢一年嘅一啲嘅 plan 啊，即係譬如出歌以前可能公司会帮我諗啊，今年你出几多首歌啦，下年点样点样啦，跟住突然之间就我哋出隻碟啦咁样，但其实佢哋有 plan 㗎嘛，係啦。咁但係呢、這个 即中間個過程可能我冇參與嘅，咁而家就要參與多咗啦，跟住人際關係上啦，要多啲同人溝通啦，即多啲要喺工作上面真係要同客傾偈啊，即呢啲咁嘅部分都要開始參與咯，咁係我覺得最唔同咯。咁再加上而家再大嗰啲啦，喺演藝上面啊，同埋喺音樂上面，自己都有更加多唔同嘅想法同埋想做嘅嘢。咁所以就好开心喺2024年就已经有自己第一首新嘅音乐新嘅歌，我自己好耐啦，已经原来都已经八百几日啦，我再上一次出歌， 八百几即系两年几， 两年几啦，冇错，系啦，咁就终于有自己嘅新歌啦 ，I Am All Alone 啦，咁今次就参与咗呢个作曲嘅部分咯，自己。 其实因为你话都一路以前就公司会有一啲 plan 俾你啦，咁而家大个咗之后，自己都有谂法可以去 plan 啦，咁譬如说你做访问的时候讲女团那部分就过去年几两年的时间都是去 training 啊，大家去夹啊咁，但是自己 solo 的 project 是不是 throughout 这段时间一路都自己都有想紧哦，做女团之外回自己嘢那里应该怎么样呢？ 都有想的，但因为当时这两年在女团上面其实背后有好多需要 training 嘅时间啊，同埋准备嘅时间，所以其实 solo 嘅作品其实真係放低咗一边先嘅，都係諗咗女团嗰方面先嘅。咁係真係等女团出咗啦嘅时候先至开始着手再諗 solo 嘅嘢囉。咁所以其实呢一首歌都係女团出咗嘅时候先至开始录同埋制作囉。 哦，但啱啱你话呢，即係呢段时间而家要适应嘅其中一样，我觉得头先我听到几有趣，要同客嘅 solo。呢个我想知道，即係因为譬如見人嚟講，由細到大好多場合都會見到啊，或者你去翻學亦都見好多人啦。呢一個點解對於你嚟講，你覺得啊呢個又係另一件要學嘅嘢咧？ 因為細個嘅時候咧，譬如我出一個 event 或者唱歌啦，我就到咗都要好有禮貌咁樣 say hi、hello 咁樣，咁就唱歌，咁就完結。即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就是你好我是边个即是大家要认识啊，即是要要即是真的要跟人傾多了偈，同埋唱完歌可能要即是要傾偈咯。 即是要得體一点啦，成熟一点啦。你是 E 人还是 I 人来的？ 我 E 的。 你 E 咁 OK 啊， 这个好啲啊， 舒服啲一件事。 但是我想只做啊，即是我应该是E， 但是同時都是 I 咯，即係有 E 都有 I 嘅部分咯，係啊。 咁但係咁變咗，有時都好睇狀態嘅咯，即係因為你個兩 E 同 I 嘅比重其實差唔多嘅時候，即係有時可能嗰日嗰個人嘅狀態唔係咁外向嘅時候，嗰下你就要逼出嚟咁樣。 哦，咁我有 shift 到嘅呢個，即係我工作嘅時候嗰個 mode， 我長期都係 E 嘅，即係我好少做嘢嘅時候係 I 嘅，所以做嘢嘅時候我永遠都係 E 嘅，但係可能平時的時候我就大部分都是 I 咯，即係唔好想出街。即係我如果嗰日 I 我絕死都唔出街，即係咁樣咯。 嚇！咁但係唔出街嘅你有咩做？即係因為有時就係嗰啲時間好似就係攞嚟吸收，即係唔知啊睇戲啊聽歌啊或者寫嘢各樣嘢。你自己一個人嘅時候個狀態又會做啲咩咧？平時 哇！我其實咧，如果唔係做嘢嘅話咧，我真係攤喺度嘅。 玩貓 係咪就好似個 MV 嘅第一幕咁樣攤喺度？ 係冇錯，但我都唔會俾自己攤成日嘅，因為都會起身諗下食啲咩啊。 呢個好緊要啊！ 放假喎，放假梗係放假，即係放空自己咁嘛，自己做咩就做咩咯。咁但係工作 mode 就係、是、即係工作 mode 咧，係唔一定係你嗰日有 schedule， 你只係工作 mode 咁嘛，你都可以 set 一日時間俾自己係你自己要處理你個、即係聽日你要做啲乜嘢，你要執衫啊，要 fitting 啊，好多嘢。其實呢啲都算係工作嘅一部分嚟噶嘛。咁嗰啲就唔計落。嗰度嘅系啦，真系纯粹放假嗰一日先至可以摊成日。 今日食啲咩好啊？今日同只猫玩啲咩好啊？即系做呢啲咁样样，有呢种。咁但系喺即系呢段时间里边，即系又休息。头先讲亦都有 prepare 工作啊，嗰啲咁样啦。咁啊喺个过程当中，因为啱啱都讲话，新歌自己都有份参与创作嘛。其实写歌呢一样嘢系咪即系喺呢首歌之前自己一路都有可能写下啲 demo 啊？喺屋企虽然话摊喺度食，即系你都 摊喺度食嘢。 喺度食嘢啊，玩猫啊，咁但系同一时间，其实喺屋企嘅时间，即系一路以嚟都有累积咁样去试下写嘢啊，写歌啊咁样咯。 其实都真的有的，因为都是一个音乐人来的嘛，其实自己都很喜欢想到一些 melody 会记低，所以其实我的 recording 呢，即我的录音的 app 呢，全部都是一些很散收收的、melody 来的。是，但是其实作曲一啲人覺得好簡單，即係話簡單又唔簡單，話難又唔難咯，但係就好難將佢拼埋一齊咯。係啦，即係咁我喺呢一個方面我就冇乜自信嘅，咁所以一開始諗到話想要自己創作呢首歌自己作嘅時候，我就諗到 Shamika 咯，咁就希望佢可以喺即係同我一齊創作啊，同埋佢其實係我一個好欣賞嘅音樂人嚟嘅。 系， 都要讲翻点解呢首歌我突然之间会想自己作，就系、是因为其实呢一首歌咧系因为一个微电影嘅比赛啦，就系、是、创家作呢个比赛，咁系音乐片，咁我就系其中一个参赛者啦，同吴咏琪导演一齐参加嘅，咁喺个微电影入面就有一首歌嘅，咁就系因为呢一首歌啦，咁我就有呢个自己创作嘅念头，系就因为琪琪有一日。跟我讲话啊，个评审问你，你会不会自己作歌啊？咁样，即系你会不会自己创作啊？想咁样，跟住就挞起咗我，就挞着咗我啦。咁我就，唉，好啊，我想试下咁样。咁然后就揾咗一个好欣赏嘅音乐人啦，就系 Shamika 啦，同埋姜岭乐啦。咁就一起合作，一起写咗呢首歌啦，同埋又揾到姜岭乐帮我作词咁样咯。 咁佢即係你收到嗰、那個疑問，即係話你會唔會自己作嘅嗰一下，你係好快即刻，因為頭先你講對自己對於寫歌 信心 未係好夠嘅、但係嗰個問題你一聽到嘅時候，你係覺得 100% 好啦，我今次就試下啦，定係都有啲 struggle 咧？ 其實都有啲 struggle 嘅、我就其實我話我想試，但係我未有唔敢，我唔敢啊咁樣。咁、但係我又俾佢。嗰句説話，係有個好勝心喺度， 我就做俾你睇咁嗰種。 係啦，咁所以我就好咯，咁做咯咁樣。咁跟住完咗個比賽嘅開幕禮，咁我就同導演琪琪喺架車度就傾啦。咁我就話、我想揾 Shamika 咁樣。咁其實跟住佢就話好啊。咁個公司 A&R Vicky 又話好啊咁樣。咁之後經理人又好啊。咁我就同。Shamika 讲，然后五分钟我哋就已经达成咗合作共识啦。 咁啊，本身识唔识 Shamika？ 你话系即系叫做可能唔知 IG 网友定系点样？定其实本身都识。 本身都识嘅，系啦，即系佢都系一个好欣赏嘅音乐前辈咁样。 但之前点样一个点样机会认识到佢咁样样 咧？因为我本身有睇《狂舞派》，咁知道佢就系唱《狂舞派》主题曲嘅人啦。咁然后大家都有 follow 大家咁样嘅。咁咁啱我哋都。一起認識一個 producer 叫 Silver Strike， 咁、我哋就透過 Silver Strike 認識大家咁樣咯。 係，但係之前一路就未，即係都有講過下想合作，但一路未有機會咁樣嘅。 都真係 可能因為以前嘅歌曲偏向於青春少少嘅歌曲，咁其實我都覺得我自己係好彩咯，即係好慶幸我可以。我以前嘅即系而家 look back 啦，我以前嘅歌其实系跟住我成长嗰个步伐嚟行咯，即系每一首我出过嘅歌，其实亦都系我嗰个阶段经历紧嘅嗰啲事，即系譬如话 DSE 啊，第一次拍拖，第一次失恋啊，即系呢啲，即系都系我成长嘅时候一路经历紧嘅事。咁而家到咗毕咗业之后嘅我，其实系。已經成長，再成長咗，再成熟少少嘅自己，咁我又揾到一個比較新嘅一面嘅自己，亦都想將呢一面帶到俾觀眾睇咯。 如果要你自己形容，即系唔计即系做嘢上面或者音乐 career 上面，即系纯粹自身，你觉得而家毕业咗之后同以前嘅你有咩唔同咧？你觉得？ 哇！ 好似 interview 啲问题， 系啊， 你觉得我公司点解要请你？即系因为好似毕业咗，进入咗另一个 stage， 同埋你都讲每一首歌，你望翻好似一个时期嘅自己。 系啊， 系咯，你觉得而家同以前有冇啲性格上或者点样系唔同咗咧？你觉得？ 系我觉得系成熟咗嘅，长大咗嘅。因为以前咧都系以前大家都觉得我好成熟嘅，但系嗰种成熟系扮大人咯。即系因为你要出嚟做嘢，你要扮大人噶嘛。咁但系而家就真系因为经历多咗，咁所以知道嘅情感、知道嘅嘢、经历嘅事情又多咗嘅时候，咁其实个人又会唔同咗咯，会大过咗咯，即系会有多啲情感。 譬如就係我本身即係大家認識我都係一個 happy girl 咁樣噶嘛，咁但係其實原來唔係噶喎，原來係我都有負面嘅情緒嘅，只不過我以前唔敢將佢放出嚟，因為我唔想將呢一啲負面情緒影響到我身邊嘅人啦。即係譬如我哋同一個空間，你知道我唔開心，你就會問我：哎呀點啊？做咩事啊？係咪點啊？其實呢個對我嚟講係一個壓力啊，因為我令到個氣氛唔好啊。咁所以有時就我就成日收埋呢啲負面情緒，即係無論係嬲啊、唔開心啊、傷心又好，我全部收埋啊，唔喊、唔嬲、唔發脾氣，但係就變到我自己都壓咗自己咯，即係我自己都壓咗自己，覺得我、其實我冇嘢唔開心啊咁樣。 但因為即係 friend 嘅即係同啲 friend 嘅 gathering 都係咁樣，即係佢哋咁樣問你都係盡量唔講咯。 係啊，即係我都冇話俾佢哋聽我唔開心，我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唔開心。所以自己都呃埋自己， 而家就會嬲、會喊、會發脾氣啦。 係啦， 係，但係嗰個對象係會係自己獨處嘅時候去咁樣做，定、係可能有一啲好信任嘅朋友喺身邊嘅時候，將呢啲嘅情緒同佢哋 share 咁樣。 我諗都係對朋友會多咗呢啲情緒咯，因為以前嘅話，佢哋就會覺得點解我好似唔會同佢哋講一啲好深入或者好自己嘅嘢？因為我唔想將呢啲負面情緒帶到俾人，即係我有嘅壓力啊，呢樣嗰樣，我都唔好想將呢啲唔好嘅嘢話俾你聽。但係其實原來唔係嘅，即係原來呢啲你肯講出嚟，肯同人分享，有人會同你分擔，有人會陪伴你，同埋係會令到我哋關係更進一步咯。咁即係呢啲都係我最近先至學識嘅嘢咯。 但每嘢發生咗或者點樣令到你會識得 諗通咗， 係好似諗通咗少少咁樣。 啊，就係、是、其實都係多得呢個微電影啊。這個微電影咧，其實個故事咧就係講話一個女仔佢就失戀啊，咁失戀就會 depress 啦，咁就唔開心、頹廢，就冇咗自己咁樣。咁去到後屘佢就開始慢慢接受，然後就開始重新肯定自己，即係相信自己，同埋重新出發嘅一個故事咯。咁其實我覺得呢一個咁樣嘅 stage 咧，係我自己上網 search 過，佢係個 depression 嘅 stage 啦。其實失戀都會有呢個 stage， 工作都會有呢個 stage。就係首先你會唔開心啦，跟住就會否定自己啦，跟住之後你就開始會憤怒啦，跟住就開始賴啦，就鬧人啦，跟住。憤怒完之後，其實就係冷靜自我接受嘅一個階段，然後就再重新出發咁樣咯。咁其實就係呢一個階段，我係最近先至學識咯。 跟住就知道即系有啲嘢系点样处理，或者去 review 咗我原来自己一啲咁样嘅举动，系代表一个咁嘅階段。 系啊，其實係一個self love 嘅。過程 Used to be my fantasy Turn into reality Maybe we're just meant to be Need you right next to me Pulling you closer and closer Like a sweet sweet melody Playing it over and over I need a boy who's gonna be putting me first Don't need to ask him to put in the work Oh yeah He could treat me like a queen The way you love me, love me, love me, love me like you do Never But now I know You got everything that I want and more Won't let you go Got tunnel vision when I look at you, baby I'm not gonna lie,

点样开视像通话同孙仔倾偈噶？ 等我教你啊！ 大厦停水、啊， 我哋去帮你攞水。 乜就嚟打风啦咩？ 系啊，记得做好防风措施、啊。全港十八区关爱队已经成立，凝聚社区资源同力量，向社区传送关怀，帮助处理突发事故，并将重要资讯带俾市民。凝聚资源，关爱社区，上民政事务总署网页了解多啲啦。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 由张译饰演嘅主角刑警魏国平，八年前追捕连环凶杀案行动中，目睹战友牺牲，但俾凶手走甩，自此成为佢一个心结。 连环杀人犯销声匿迹，八年后再次出现，《消失的凶手》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分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成熟慢， 翻到嚟今日骚动音乐咧，继续系有黄淑曼喺度带嚟佢嘅新歌《I Am All Alone》啦。咁啊，头先上部分嘅访问当中咧，就提及过，即系今年啦，真系觉得自己大个咗好多啦，成熟咗好多啦，好多情绪都慢慢学懂去接受，甚或乎识得发脾气啦咁。咁但系到底喺呢个过程系点样接纳自己呢啲嘅情绪啊？点样去俾自己去发脾气啊？咁样嘅咧？ 哦，系啊，都有个重点嘅，系因为点解会学得识呢，都系多得邵美君老师嘅。咁、因为我上咗，因为呢个微电影啊，邵美君老师都有友情出演咁样啦，有成客串咁样。咁佢就系、是、好好啦，佢就 prove 即系俾我上佢嘅 acting class 啦，仲要系 one on one 嘅 acting class， 咁都系我人生第一次上 acting class 啦。咁第一堂其实我好惊噶。因為我唔知咁樣啱唔啱，即係我即係我 show 俾你睇，我開心，但係上到鏡又未必係即係俾到嗰個 energy 你咁，即係我成日都會有呢啲對錯之分啦，所以我就好驚我會做得唔好啊，點樣點樣。咁但係邵美君老師就好好啦，咁佢都開解咗我好多。其實我覺得唔似係一個 acting class 啊，佢似係一個情感嘅靈修堂， 一個輔導啊， 輔導情感輔導堂係啦。咁就其實。就一開始我係自己都好驚，第一堂係唔係好敢釋放自己，同埋我哋有個叫做我叫佢做潘朵拉的盒子啦，咁就係靠 imagination 去同自己對話，或者去諗一啲情節，令到自己可以代入嗰個情感啦。咁我第一堂嘅時候咧，我喺嗰個潘朵拉嘅盒子入邊嘅我係唔肯同我自己對望咯。 嗯， 即系我自己都否定我自己，唔敢同我自己对话。咁 which 系我由细到大都系咁咯，即系唔肯认自己唔开心，即系都唔肯俾负面情绪自己 take 咁样。咁去到第二堂咧，就因为邵美君老师都俾咗好多方法，同埋好多即系佢循循善诱啊，真系佢真系靠眯埋眼，然后佢讲好多嘢，俾好多 imagination 我去做嘅。咁去到第二堂咧，我就唔理啦，做啦咁样。咁咧佢就攞好多凳围住我。咁就要我眯埋眼啦，就要我感受嗰种好压迫、好压抑嘅嗰种感觉啦。用真系用个身体，唔系净系靠 imagination。嗰阵系我成身瘀晒啊，即系系咁样嘅。然后就嗰一刻咧，系我咁大个女第一次经历情绪崩溃咯。 OK， 系啦，即系我第一次喊得咁劲，第一次系嗌住嚟喊，第一次系用呢一个情绪。即係可以釋放到我呢個情緒咯，我係由細到大都未經歷過呢個情緒嘅，咁所以完咗嗰堂之後咧，我後面啲 schedule 我係 cancel 曬，因為我 上唔到啦，做唔到嘢啦已經，因為我真的太辛苦，我係好暈啦，好想嘔啦，好辛苦，個心噏住啦，跟住我淨係唯一做到嘅嘢就係 call 車翻屋企瞓覺， 然後諗下食咩宵夜咯。 人生第一次經歷呢個， 第一次經歷係啦，咁跟住瞓醒咗之後，先至可以梳理翻自己嗰個心情同情緒咯。 哦， 然後先知道原來負面情緒唔係唔好噶。即係我好舒暢啊！嗰日係，即係舒服啊，可以用呢個嚟形容。咁自從嗰一下 touch 著，即係 click 咗嗰一下之後咧，就喺微電影拍攝嗰個過程都係 anytime 可以重複咁樣，就即刻可以代入到放到個狀態同埋情緒咯。 係、哦，但我想知道啱啱你話嗰樣嘢，即係佢成個 set 有啲凳圍住啊、，physical 你感覺到壓迫咁啦。咁、但係喺嗰個你自己腦裏邊或者可能聽到嘅聲，各樣有冇話其實我可能係勾起翻某一啲事情或者？一啲嘢令到你会去到嗰个咁 extreme 嘅状态嘅， 其实真系 定系冇噶， 其实真系冇，因为我其实我好好彩嘅，即系好彩，我其实咁大个女都冇经历一啲真 系 好唔开心到要咁样嘅事情啦，咁所以我其实都系靠幻想某如果某一日有呢一啲事发生喺我身上面，我会点样咯？咁我。都好彩，我係一個都幾識得代入呢啲事情， 都有翻啲情感， 都有翻啲情感， 即係唔係冷血嘅， 有同理心嘅有啲係，咁就都好易可以做到咯。 係，咁因為一路聽即係呢一首新《I'm All Alone》同埋呢一個微電影嘅關係好密切啦。咁啊，亦都去譬如你自己去寫，亦都因為導演有講到啦。咁其實係嗰個故事啊，或者你去拍呢一個故仔啊，等等了解劇本有先啦，定係可能喺個歌嘅 concept 有先，即係有冇話先後次序？ 其实有咗剧本先嘅，因为个剧本系成件事个 重心， 大纲系个重心嚟嘅。咁有咗剧本，然后就同导演啦，同埋 Shamaka 啦，同埋填词人一起去创作嗰首歌咯。 嗯， 系啦，所以其实系有剧本先啦，然后我其实已经即刻就谂到嗰首歌嘅方向系点样噶啦，都系一个即系啱先讲嗰个过程咯。咁所以就。一嚟就已經，我哋作其實作曲好快就，我哋作咗兩個鐘咋。 哇、哦，咁好快 啊， 真 係。 咁但係嗰個過程嗰兩個鐘係點咧？即係大家會可能坐喺鋼琴面前，大家去 jam 啲嘢，定係你其實本身已經哼咗一啲旋律帶住去再俾 Shamaka 再去 modify 咁樣 㗎？大家都有啲 melody 喺身嘅、啊、，Shamaka 都有少少 idea 咁樣。咁我嗰日咧就係我同 Shamaka 啦，然後同我嘅 A&R Vicky Chan 啦，仲有一個朋友叫 Howard 嘅，咁佢就幫我哋伴奏啦，即係彈啲 chord 咁樣。咁我哋即刻就已經平平齐齐咁样，就已经即刻有一首歌出咗嚟，然后即刻就录咗 demo 啦。咁个 demo 其实就系 I'm all alone， da da da da da da, I'm all alone， 系咁录呢一句咯。咁、就变咗呢一首歌就出现咗啦，已经系。 咁喺歌词方面咧，因为啱啱嗰个 I'm all alone 就系个 key 嗰个 message 个状态啦。咁但系跟住，但系要将佢 develop 变成而家嗰个故仔，咁同姜岭乐。樣 我覺得姜岭乐好快咯、因為其實本身你認識佢份人，佢都瘋瘋癲癲咁樣噶嘛。但係佢其實佢都寫好多好好嘅作品咯。一開始咧就我哋其實開咗個會啦，咁就有琪琪喺度，即係導演啦都喺度，咁就大概同佢講一講個故事係點樣，同埋想 deliver 啲乜嘢 message 出嚟嘅。咁佢好快都已經上手，然後就好快已經填完啦一個星期。咁然後都要多得啊 Vicky 啊，即系 Vicky 佢系不断咁同姜岭乐嗰边沟通，然后做到一个最 update 嘅 version， 即系而家嘅呢个歌词咯。咁就系、其实系佢自己听完个故事之后，同埋听完我哋嘅谂法之后，佢好快就已经俾到一个好满意嘅。 詞出嚟， 係 咁喺編曲方面咧，因為譬如作曲好快兩個鐘搞掂，其實嗰陣時係咪同步腦裏邊，大概都有諗到 arrangement， 但係佢個 mood 啊，或者係啦，即係用一個咩方式 arrange 咁樣噶？ 其實係有噶啦，已經同埋今次呢首歌咧，其實我哋係參考咗一啲外國女歌手嘅一啲感覺嘅，所以會同我以前嘅歌啲唔同啦。但係咧，呢、這個先係我叫做食翻我自己个饭咯，因为我细个系听英文歌大噶嘛，咁我又中意唱英文歌，咁其实我只不过系攞翻我以前嘅唱开嘅嗰个方式嚟演绎呢一首歌咯，咁系我觉得唔同，我觉得反而呢首歌系 我自己是簡單啲去處理嘅。反而呢以前嘅嗰啲作品呢會比較困難，因為其實廣東歌難在一個點係佢嗰個難係好內斂嘅難嚟嘅。咁所以就同呢一首好爆發性嘅歌唔同囉。 是我都覺得是即係個 chorus 嗰一句特別用個英文嗰句歌詞就好即係歐西流行曲嗰啲Mariah Carey 定咩嗰類嗰種個旋律嘅走法都好似 係㗎係㗎。 所以由 demo 開始其實你已經決定係會攞返自己呢把即係比較少同大家分享嘅聲音出嚟去。 好耐冇見嘅聲音。 好耐冇見嘅聲音。咁喺呢一個步驟當中即係 Shamika 除咗同你作曲之外啦，即係佢監製，佢係主要都係陪你喺 vocal 嘅部分去 work on 唔同嘅細節，定係會再overall 都會有一齊幫手咁樣。 啊 ，overall 都係咁樣嘅，因為其實 Shamika 係今次個 producer 嚟嘅，咁佢vocal recording 啊，去到後尾編曲上面啊，其實佢都一手包辦咗好多位嘅，咁所以都好多謝佢，佢都好理解我想要啲乜嘢咯，包括去到最尾嗰句咧，嗰、那個 I'm learning to move。嗯、哦，嗰度咧，其實本身係有音樂喺度嘅，咁我就就話不如唔好要後面啊，就咁 move on 就算啦。咁之後都係有一個好好嘅效果咯，我自己覺得。 静默，竟不知不觉眼泪又滑落如何？能慢慢让眼泪流光。家居的摆设满地被掉落，而他的东西跟我独自静坐，傻摸，还悼念着往日时光。住过抱憾都不期待，对望过对骂都很无奈，爱不是爱。哦，这份爱已逝去不存在，已经知道分手从不。 其實錄呢一首歌嘅時候係拍咗嗰個微電影未嘅 點？未㗎， 未嘅。 係啊、哦，所以真係靠 imagination。係， 咁但係反而就變咗佢拍嘅時候，因為錄咗首歌又好似，因為我覺得兩樣好似好關聯到嘅， 係啦。 咁、 啊、 變咗係咪錄完之後、那個過程，首先錄嘅時候就會靠 imagination， 但係亦都好 smooth 咧，會變得。點解其實唔係想象咁容易咧？ 你讲拍紧 录歌嘅时候， 录紧嘅时候其实都真系好快，因为其实呢首歌喺作曲同埋填词同埋我哋编曲上面其实好快搞掂、嗯。我哋录歌系录咗两个 session 就两日，咁、 嗯、 就已经完成咗。咁雪 Michael 同埋 Vicky 都加得好好咯。咁所以其实首歌就我唔系特别大紧张，系即系唔觉得有啲乜问题。反而我最紧张都系微电影上面我嘅演绎会系点样咧？呢个系我最紧张、最担心嘅位咯。 系 系啊。 咁嗰个位置有上咗一啲 acting class 嘅时候，有冇令到你好似即系冇咁惊啲？即系起码叫试过， 系 啦，即系做戏咁样。 系因为其实演戏我一路都系有兴趣同埋都有试过噶，但系要演绎一个咁沉重嘅角色，咁唔开心同埋咁颓嘅角色，都真系第一次咯。咁去到嘅时候又化好少妆啦，因为角色需要啦，就冇连眼睫毛都冇咯，即系就咁搽咗个粉底，上咗个眼线就完咗都。啲眼線都唔准有咁樣，因為唇膏又好少咁樣，跟住就即係好耐冇試過咁樣咁少妝出現喺大家面前啦，同埋個頭又係完全係冇梳過咁樣，即係有幾亂要整到炒到佢幾亂咁樣，即係喺呢個狀態，其實都易入戲嘅。 嗯、 即系都系颓啊嘛，真系好颓，我都唉算啦。 即系谂翻自己平时摊喺屋企， 做翻 自己，系颓翻自己。 但我觉得个难度位系在于，因为喺里边你有一种好似少少，究竟你听到或者见到嗰啲系真定假嗰种感觉 啊？哦，系啊， 即系我觉得呢个难处理，即系如果 有啲悬疑， 系啦，即系其实究竟系幻听定系真嘅咧？系咪撞鬼咧？即系有好多呢啲喺里边，我又觉得你又做得到嗰、那个、嗯，我觉得呢个系难。 啊、 爆炸出嚟咁样噶 嘛？系啩、啊？我都未知，因为赛后检讨咧就未开始嘅，系啦系啦，未开始。 自己够胆睇翻未啊？ 未睇，未够胆睇啲最绷紧嘅嗰啲环节咯，系、啦、 啊， 即系都有睇过睇几次嘅，但系一去到我要唔开心嗰啲位咧、我就会。skip 咗去或者做其他嘢，跟住就翻翻嚟咁样 咯。敢唔敢睇啊？话晒都系 自己嘅作品。 系啊，因为紧张咯，因为惊啊，唔敢睇。但系我都约咗导演同我一齐睇，咁我就肯面对啦，即系有人陪住咁。 系有家阵指引咁，好似 拍摄嘅时候，导演系咪都真系快收货咧？即系呢啲好 tense 嘅位 置。其实都系比我想象中快。佢、就话我系比较直觉型嘅选手咯，即系佢就话我系坐埋去第一个 take 永远都系最好咯。 哦，即系第二三个谂多咗嗰啲就 系啦，系啦，系啦。咁佢就话咁，所以其实好多时一 take 都可以都收到货嘅。咁樣咯， 係 幾好喎、啊！快脆脆搞掂曬， 都係嘅。但係即係因為到咗現場咧，有咁多對眼望住你咧，你就會再緊張啲咯。 係， 因為始終你唔係淨係對住個鏡頭，你鏡頭後邊會有個攝影師， 有 好多人喺度，咁跟住大家望住你去做呢件事，其實嗰個壓力係先係我覺得最需要處理咯。 嗯。咁所以呢首《I'm All Alone》就係連埋嗰個微電影19分鐘左右，大家可以即係睇一睇，即係嗰首歌亦都點樣 relate 咗喺嗰個故事當中。因為如果有睇咗成個故事，就會發現歌詞裏面姜應樂所寫的確係好似跟住翻，即係喺嗰個微電影裏面一啲細節， 係㗎係㗎， 所寫嘅一啲 item， 咁大家就可以欣賞呢個作品啦。咁啊，呢一首歌推出咗之後啦，今年有冇即係自己啊或者女團上面嘅一啲 plan？ 2024年都已經有諗咗，會有啲咩大家可以期待呢？ 暂时仲 plan 紧嘅，咁、但系咧，以我所知咧，应该都仲会有 solo 嘅作品啦。咁咁但系无论系 solo 嘅作品啦，定系女团嘅作品啦，我哋都希望可以喺2024可以带到更 更加多好的作品给大家，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啊、会不会开了这一首歌有自己参与创作，今年那些都可以有机会或者自己主动争取一下 继续 都可以试一下、 都想啊，其实都想尝试不同的东西、啊、但是、如果目前最想尝试的都是跳唱咯，因为其实我发现我都挺喜欢跳唱，还有难得咁辛苦学了这个跳舞，你没理由浪费了它的嘛，即没理由你学了两年跳舞那么辛苦你不用它的嘛，所以都希望未来的作品都是有这些元素在这里咯。 Solo 女团都会上的， 是没错、 是不是都有 keep 住去即是练下舞啊这样那种 哦。新年嚟讲咧就停咗、 要拜年 啊，因为食得多年糕啊嗰啲 系嘛， 即系最衰啦， 唔系好合理嘅，新年唔做嘢好合理嘅，你做嘢我先惊啊，你新年同我讲话，我日日都练我先惊、 其实就系嘅，有做 gym 嘅年初一咁讲笑讲笑，系我系因为新年之前又去咗转韩国旅行，咁所以就好似有。半個月冇乜點喐過咁咯，啊！但係都pick up 翻嘅啦，會 係啦。從你啱啱嘅聲線都知道你自己心裏邊都有啲虛， 心虛，係 啊， 心虛， 咁係都係好事嚟嘅，即係你知道都差唔多時候做翻啦，咁啊，係啦，咁所以大家亦都可以期待住黃淑瑪今年自己 solo 嘅作品，亦都同埋女團 Mian 嘅歌啦。咁啊，今日謝謝你同我哋介紹你嘅新歌 ，thank you，thank you。 照镜子，一笑。